喂，终于出到面样啦！哎呀，咁啊，咁啊，今集咧就去到第八集嘅血案解封啦，继续有我荣少， 喂，仙人， 系我系 Albert， 系啦，咁啊，今集咧我哋讲嗰个话题咧， 我哋 嗰个字咧，我哋就都有啲难读嘅，不过难读咧唔代表我哋唔识读啲字， 冇错， 就唔好似好多节目咧，有啲主持人咧，其实中文字好容易上网查嘅啫，咁你肯翻。几秒钟时间咧，你就揾到嗰个字嘅粤语正音噶啦。好，出第一张图先。 0101， 系啦， 唔该。 好啦，呢、這个要啊先人读读啦。 兄弟，嗱可以读益长，可以读吃长。 系啦，吃长。 系啊，吃长又得，益长又得嘅。 系啦，通常我见人哋读益长多。 系啊，但系好以前嘅读音系吃。 嗯， 但可能你知啦，有时约定俗成嗰啲，你成日读错啦，我哋 系啊， 系嘛， 个黑字拼唔到啲音出嚟啊嘛，粤语咁啊，不如读益啦，咁啊简单啲啦， 个黑字拼咗俾你都难搞啊， 系啦，喂，点解咧？其实益长系点解咧？ 益长即系两兄弟内讧啊，闹交啊，你睇个造字就知啦，个斗字里边有个疑字， 即系啲仔入边内斗， 系啦，啲仔内斗，佢呢个长系内长嘅，益长即系两兄弟内讧啊，拗撬啊。咁啊，益长咯，即系唔好啊，记住啦，唔好读危长。 危长， 系咯，我初头都系读危长。 唔系去公园啊，休恬咁样， 休 唔系去休憩嗰啲啊。 系啊，好，翻嚟先，好。嗱，咁咧头先咧，我哋有少少故障啦，嗰个直播嗰度啦，咁大家都唔使， 大家唔好介意， 大家又唔使介意，唔使咁尴尬。嗱，如果听到咧直播而听到我哋呢啲嘢咧，只不过显示到我同仙人嘅真性情啫。嗱，其实呢啲。亦系心底说话，但系好多时咧，我哋唔能够咧喺直播节目当中咧出场嘅。咁、当中好多我哋嘅语气嘅措辞啦， 冇错， 同埋对某啲人咧嘅一啲我哋嘅睇法咧，其实系真系我哋当中谂嘅嘢嚟噶，系呢啲系事实嚟噶。只不过我哋费事再麻烦咧，就唔再讲咁多呢啲嘢啦。咁我哋言归正传啦，做翻节目啦。好啦，今集咧嘅节目咧，我哋会报讲咧两单嘅案件。而呢两单案件呢，喺阿荣少而言呢，我觉得係好相当有研究价值嘅。 係。 因为当中佢哋个结果去到法庭上面处理呢，係完全係相反嘅个处理。 係。 啦。好啦，咁叫得呢个兄弟益长呢，咁我哋呢就讲啲兄弟当中嘅一啲发生嘅一啲案件啦，发生嘅一啲叫做血案啦咁样嘅。好，我哋去一去咧第二张图先啊， 0101 系啦。嗱呢一间嘢，我谂大家咧以前就唔 系 好识嘅。自从喺2014年咧发生咗一单事情之后咧，就好熟悉啦。呢间嘢叫咩名啊？ 生龙清汤腩 系啦，咁生龙清汤腩呢间嘢咧就喺呢个砵兰街嚟嘅。咁喺砵兰街入边咧，一间清汤腩最出名咧就系真系喺入边发生咗一单个细佬汤大佬个肚汤开咗个腩，肚腩。所以咧呢当日咧我哋报道睇呢件事嘅时候咧，早几年前咧，我哋都觉得系个名好讽刺嘅。系啦，好去下一张图先。 系0102， 系啦，呢个当然咧系个凶手咧，到最尾就俾人拉被捕嘅时候个状况啦。好啦，我翻嚟啊，好，咁我哋讲一讲第一单案咧，就系叫做咧系闹市生汤大佬，系啦，而呢个大佬咧真系亲生阿哥，即系包兄， 系啦，咁真系益长啊，呢次 真系益长啊，呢个真系见， 因为以前听开咧就系杀大佬勾二嫂，就系江湖上面嘅，系啦，想上位嘅一啲口头禅嚟嘅， 系啊， 但系呢个就唔。似乎唔系嗰样嘢啦， 呢个就真系一家人入边有问题啦。嗱，咁我讲个背景先啊，个背景咧就系个时间咧就发生喺咧2014年嘅9月24号，系啦。咁个地点咧就系当头先讲过啦，系砵兰街旺角砵兰街一个闹市当中嘅一个我哋叫做茶餐厅啦，类似咁样嘅。而发生嗰个正确嘅时间咧就系12点几，咁闹市当中嘅茶餐厅嘅12点几系咩状况？ 虚陷。 虚陷啊！放食饭啊！ 系啦， 食饭时间嚟嘅。 系啊，啱喺亚兰嗰个商场后边嘅。 其实都几难走得甩嘅，佢仲可以走咗去，就系据嗰个资料睇啦，佢系直头走甩咗嘅。系啦，走去跟住自首嘅。 过关嗰次自己去自首噶嘛？ 系啦， 系啦，当中仲要牵涉到好多恩怨情仇啊！当中嗱呢单案件咧，就我觉得。有排讲，即系大家听住啊！嗱，首先讲一讲咧呢一个阿哥哥先，可以去埋另一张图啊，03 系 嗱，呢一个咧就系当日嗰个死者啦，叫曾永豪，42岁。咁佢咧就系、是、呢、這个阿二哥嚟嘅、 嗯， 就唔系关二哥，就系屋企棚第二嘅，系、嗯、啦。咁头先我哋上一张图咧就睇到嗰个咧，俾人拉嗰个咧就系四弟嚟嘅、嗯，叫曾文伟，曾文伟啊，就39岁嘅当日啊。好啦，可以去下一张图啊。 系04。 嗱，其实咧呢个阿二哥咧都非常之型仔，而佢做嘅职业咧都系相当之有型有格嘅。咁、 嗯、 阿豪啦，身形就魁梧，系健身教练嚟嘅。咁、 嗯、 其实佢都好高大，好似都有成60高咁。冇，佢又冇报道到，但系好大只咯，即系好健，好、嗯、好，我哋叫做健壮啊。 系、嗯、因为你冇个外壳个外形嘅话咧、嗯，你基本上系都几难喺健身室嗰度咧，即系可以有一啲学。即係有啲學員俾你 招生意係嘛？ 唔係，佢係銷售經理喎。係 啦， 你行埋嚟波又冧，嗰啲肉又鬆咁啲，點幫襯你啊，大佬？ 係啦先。但係最厲害嘅地方咧，佢呢一個咧喺佢喺亞蘭中心嗰度咧，就做呢、這個銷售經理啦。佢、 嗯、 就係一個年薪。差唔多成百萬，即係幾十萬嘅一個好勁嘅銷售經理嚟嘅，因為佢人緣十分之好，佢同啲客人啦，甚至乎同佢自己公司啲員工咧，十分之好嘅，佢好多老友記嘅。好，下一張圖啊， 05啊，0105 係啦。 啊，0105佢出席啲场合嘅一啲好豪气咁饮酒啦， 系啦，即系本身系一个有型有款啦嘅一个我哋叫做男士啦，深受我谂女性欢迎啦。好，翻翻嚟先啦，好啦。咁其实咧，佢就以前咧就曾经试过就系离过婚嘅，咁就有一个仔啦，就俾个前妻照顾啦。咁其实佢当日发生呢单案嘅时候咧，佢系同佢个女友啦，同佢个妈妈啦，同埋呢个四弟阿伟咧，就一齐住喺石硖尾村嘅美如楼嘅。咁即系话满句话嚟讲，其实点解佢会同妈妈一齐住咧？就是、方便照顾个妈妈嘅，因为之前佢都唔系住喺石硖尾嘅。咁但系咧呢个四弟咧就系其实好话唔好听，系黐埋佢哋度住嘅啫。系啦，咁阿四弟咧，咁就讲讲阿四弟呢个啊凶手啊曾文伟嘅背景啦。我谂大家都好有兴趣知嘅，因为本身呢个人咧都系好健硕嘅，可能对遗传咧都比较大件头少少。咁但系咧调翻转头咧就案底累累嘅， 系 成 Q 系犯案嘅。咁、曾经试过咧，因为呢一个勒索案咧、就入狱呢个6年嘅，系、啦，跟住又俾人哋即系啲类似绑架嗰啲咁嘅嘢啦。咁、好啦。出咗狱之后咧，就成日都游手好闲嘅。咁游手好闲嘅人一定会做一个行为嘅。 问屋企攞钱， 船头尺， 度水， 冇错，又可以叫毛巾竹。 点解咧？毛巾 借水，借水。 我好中意听你呢啲讲啲典故咧，啲歇后语，系广东话，系啊，好，即系其实好盗肉嘅船头尺咧。我细个都唔知点解嘅，原来系我嚟度嗰水边高度咧，就度水，系啦。咁但系成日就同屋企人度水啦。咁但系咧，佢最唔好嘅地方咧，佢除咗度水之外咧，佢仲有啲咧，我哋叫做咧暴力倾向啊。 系， 咁佢咧喺案发前嘅几个星期咧，阿伟咧就喺呢个深水埗即系呢个细佬啦吓，就涉嫌伤人就被捕嘅。咁之后咧，仲要睇精神科医生。即系话其实佢情绪唔系好稳定， 系 即系成日都可能有啲犯罪倾向啊、麻烦嘢啊咁样嘅。咁听闻呢个细佬咧都有呢个黑社会背景嘅，咁、变咗咧就麻麻烦烦啦。总之就招惹麻烦啦，去到屋企人就好似人肉提款机咁样，都就揿钱嘅。好啦，咁案发前几日咧，咁呢个阿伟咧又问呢个阿哥借钱啦，咁阿哥咧，即系阿豪啦，就不但冇借钱俾佢，就同其他屋企嘅成员咧就话唔好借钱俾阿伟，系啦，咁就呢样嘢当然啦，即系你唔度俾我都唔紧要啊，你唔好断我米路， 冇错， 咁就搞到咧，佢就阿伟怀恨在心啊，即系话啊，你唔借都唔紧要，都唔搞我啦咁样嘅，咁其实呢个阿伟咧本身。佢咧都系一个我觉得都系算大洗嘅人，即系可能同佢我哋之后会讲起一啲习惯有关啦。吓、呢个习惯真系有累人嘅，真系呢个恶习咧好累人嘅。咁我阵间会慢慢讲啊。咁呢个阿伟咧就还在心啦，但系因为等钱用，因为佢啱啱咧呢单案咧，其实伤人案咧，其实都要用钱嚟可能 担保啲 担保啊， 勾 担保或者揾律师啊，即系我唔知啦。总之佢总之系等钱用啦吓。咁就准备咧向阿豪咧就再借多啲钱嘅。咁就但系咧。 今次借还借，佢就好绝咁样咧，就买定一把一尺长嘅一尺啦，唔长啦嘅鱼生刀。 系、 嗯、啊，咁佢借咧呢次咧就精啦，就唔喺屋企借，因为又惊俾人断米路啊。系，咁佢就咧朝头早嗰日案发嗰阵时候咧，就9月24号一四年朝头早，系朝头早啊，10点几就先同阿豪借一镬先。咁阿豪咧就见有啲同事喺度啦，咁求其塞少钱打发佢走啦。咁结果咧呢、這个阿伟咧到12点几咧。又回马枪翻嚟啦，喂唔掂，我又冇钱，我度又要度多次啊，咁即系再认真咁倾，就约咗咧阿豪咧，即系阿哥啦，就喺佢工作嘅地方后边咧，就呢个清汤腩度坐低倾偈。咁、据途人所讲咧，初头坐低嘅时咧就冇嘢噶，倾偈啊，食嘢啦，咁样冇嘢嘅。就突然间倾咗十几分钟之后咧，就突然间发难，一打开个袋，清掹把刀出嚟咧，就向住阿哥。大咁怼怼怼怼怼怼怼，总共怼咗几多 刀啊？ 9刀啊！喂，仲要咧刀刀攞命喎！嗱，初头咧阿豪咧，因为佢本身有健身底，即系叫做其实个反应都快嘅，或者有力量嘅 条件反射嚟嘅呢啲，一定 挡， 一定会挡嘅。但系个鱼生刀嚟喎，大佬， 连骨都斩断， 咪咯， 到最尾验尸系个骨断咗噶，呢个手 咪一劈我哋一拖， 系啊， 系咯， 跟住就。捅咗几刀喺个肺度，即系捅咗几刀喺个身度啦，跟住就跌低啦，跟住就再捅多几刀。咁其实佢嘅阿豪咧死嘅验尸报告咧，就话个肺啊个肺已经被人怼穿咗咧，系、啦，咁就跟住 前入后出， 啊、前即可能未必前入后出嘅，但系怼穿咗个肺咧， 致命原因。 咁你就唞唔到气啦，咁啊昏，即刻昏迷啦。跟住呢样嘢都最尾最恐怖啊，就好似嗰个招牌咁，即系清汤腩啊，真系个肚俾人抛开咗，啲肠系流到成地都系。咁你谂下啦，如果突然间十二点几晏昼发生单咁嘅嘢， 喂， 唔使食啦，嗰日都 顶你鱼都 食，你嗰个月都唔使今次再食牛腩啊，大佬， 好彩卖牛腩嘅，卖牛杂嘅大镬， 更加我谂牛杂食嘅嗰间嘢，啲肠掉晒出嚟，呢边就掉啲牛肠出嚟，呢边就成地都系人 肠，系咯，嗰啲肠系橙色嘅。就好似正常人嘅肠啊，真系橙橙地色嘅。我睇过啲，即系小弟以前都成日见啲人劈友嘅，即系啲肠流出嚟真系橙色嘅，橙橙地色嘅。 系咪真好似人哋我哋食嗰啲老味嗰啲啊？ 唔系咁啊，冇咁橙， 冇咁橙 啊，微橙带橙色咯。睇住嗰个嘢揞翻，因为佢系咁样啊，俾人哋前咁长啊，一怼落去一汤，俾把老牛，咁长嗰啲肠扼翻入去，你明唔明？有啲肺都夹啊，有少少肺。第二步就得出嚟， 但如果你可以压得埋嘅话，应该就唔系飙好多血嘅啫。 啊，好多血，后屘但系佢唔死得。 哦， 所以咁都唔死得。有一次就单车链， 单车链是最恐怖。 喺呢个摩斯咧，嗰度有一条单车链发落一拖咁啊，哇，打横好似 死噶啦，杀死 又唔死，压翻入去，我两个都唔死，系啊。两个都冇死到，系啊！ 哇，真系你突然间咁讲咧，搞到突然间呢度气温好似降低咗咁啊！ 以前好多呢啲噶啦，系啊， 系啦。咁啊，到咧，跟住阿，其实咧阿豪咧，佢有一样嘢佢冇注意到嘅，就系、是、咧，其实呢个细佬咧个情绪就波动好大嘅， 系啊。 佢就直情喺12点钟嗰镬咧，即系后来俾人即系怼冧嗰阵时间，佢成斥责个细佬，你好食懒做乜乜乜？其实呢，你知人要面树要皮，你屋企闹咧。咁讲人哋都唔会出到去嘛，但可能当日呢，其实呢件事我都係有预谋嘅，如果唔系你点会带住把刀 啊？ 咁佢仲要喺嗰个时候仲要咁样斥责佢，话佢好食懒做啊，游手好闲啊，不善生产啊，人肉提款机系， 同埋佢，你又怪嗰个豪太大只，你冇架差唔够打嘛，大佬， 系啊， 佢可能吓下佢嘅啫。点知咧，真系闹得个情绪激动咧，就系因为系咪啊？你又好难怪啊，大佬，你扑街，你都未做过嘢，净系识得拗，系嘛？成日当我要清热解毒咁啊，成日嚟茅坑捉借水喎，大佬，屌你唔兴有鬼啊 ！E T C 啊嘛， 系咯，你试下你细佬啊，屌一个月嚟借你10几20镬嘅，你份量几乎有1/3借俾佢，你兴唔兴？ 唔系啊，最惨咧就系咧，你觉得无底深潭 系啦， 即系你好似填冚都填唔住，担沙塞佢 系啦， 佢就日日都搞到搞你，即系个精神崩炸，其实系嬲嘅呢件事系嬲嘅，系啦。咁其实成个过程咧，劈劈劈劈劈咧，系只系30秒嘅啫，咁就散咗水。 噶啦。咁其實個兇徒咧個身係有血嘅，即係呢個阿偉咧個身有血嘅，咁喺條街度走。咁咧嗱呢一樣嘢咧就講今日嘅其中一個重點啦。咁啊其實呢個阿豪咧到後來咧。阿伟咧，呢、這个阿伟咧，后来咧就即系细佬啦，就证明咗佢咧喺当时系一定系滥药嘅。同点解咧？佢自己搭的士去罗马州，谂住走佬，但系把刀咧仲孭住喺度， 仲喺个毒背囊度。 啲衫裤仲有血嘅，咁你点走啫？ 系 咪？好嗱，讲到呢度咧，嘅时间差唔多啦。好，转头翻嚟继续有第二节啦。